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过年好，朋友们，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明天开始到20号，北京公交集团将开通2条节假日专线，方便市民春节休闲出行。春节期间开通的2条节假日专线分别服务市民前往龙潭湖庙会游园和八达岭景区游览。龙潭庙会专线由六里桥东57路公交站发车到龙潭公园，可衔接地铁4579号线，单一票价5元。另一条节假日专线由德胜门直达八达岭景区，单一票价30元，持 IC 卡及各类免票证件乘车无效。今年是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新修订实施之后的首个春节。今年春节本市烟花爆竹销售网点减少了80%多，禁放区实施网格化看护。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月份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1.4%， 涨幅较上月回落 0.8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4%， 主要受食品价格上涨拉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办公室近日发布今年首期摇号申请情况，仅仅2个月，个人新能源车指标申请人增加9万多人，超过21万人。如果按照目前的排队规则及指标配置数量，新能源车指标已经排到3年之后。虽然普通车指标申请量有所减少，但中签难度仍然很高。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在节前尘埃落定，财政部等四部门公布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自本月12号开始实施。从新政策来看，新能源汽车补贴从普惠制进入扶优扶强的新阶段，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车型补贴都会下降，续航里程长、电池能量密度高、耗电低的优质车型所得到的财政补贴反而会提高。今年作为北京一项重点工作任务，加快推进3城1区的建设又有新进展。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目前正在加紧规划研究3大科学城之间互通直达的快速联络交通，将实现怀柔科学城与未来科学城、中关村科学城之间的快速连接。北京最大的早餐生产线已经在丰台区老牌食品企业东怡食品厂建成开始试运行，正式投产之后，每天能够为北京的市民提供标准化150万到200万份烧饼、馒头、包子、荷叶饼、小笼包、豆包、煎饼、油条等40多个品种的早餐面食。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3月1号到20号本市将进行高招体检，节日期间考生应注意合理饮食，保证足够的睡眠，要预防感冒，并尽量避免服用损肝药物及营养品。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过年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光照充足，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 7.9 度，比昨天高了 2.4 度，天气比较暖和。今天夜间随着气温的下降，湿度增大，东南部地区有轻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受东移的云带影响，明天白天开始天空云量增多，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削弱了光照，气温将有所回落。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较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5度到5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本市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会陪您文艺过大年，大年三十儿和初一，经典贺岁电影剪辑；初二、初三和初四，专访明星热播剧；初五经典纪录片；初六非遗口技与采砂，文艺经典与您伴，欢欢喜喜过大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欢迎各位收听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是有机会中奖的。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重磅奉献开年戏曲盛宴，大年初一初二，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京津冀三地京剧名家新秀同聚一堂，李明言、谭孝曾、康万生、迟小秋、朱强、杜振杰、张惠芳、胡文阁等鼎力加盟，风采各具，流派分成，为京城观众带来脍炙人口、展现流派独特艺术魅力的唱段，国粹经典中唱响新春第一声，呈现新春愿景。您只要关注我们演艺群英会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在后台留言表达您想要看剧的愿望，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观剧团成员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电影《非诚勿扰》的录音剪辑，请您收听。 范先生， 这个发明家叫什么名字来的？ 秦奋，秦朝的秦，奋斗的奋，他在客厅等您。 请他到餐厅等我。 好的。这位是天使投资人范先生，这位是分歧终端机的发明家秦先生。 你看看我们是说英文呢，还是说中文呢？ 您定，您说哪个顺口说哪个，我都行。 那还是说母语吧。Nice to meet you。 说母语？ 哎呀，你看看我，这个经常不说母语已经不习惯了啊。见着你非常高兴，幸会。 具体的讲一讲吧。 这个你那个发明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 世界上之所以战火不断，冲突加剧，根源就是分歧得不到公正的裁决。 啊，接着说。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一种游戏，锤子剪子布，您也会玩吧？ 嗯哼。 其实那是一种解决分歧最原始最有效的方法。 嗯， 可是为什么我们长大了以后就不用这种方法了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两个弊端，一个是出手的快慢，另一个就是临时变换手型。 哦， 临时变换手型， 锤子夹子布，弹簧手，耍赖。 分歧终端机的问世一举攻克了这个难题。你拉着这儿，把手伸进去，不是头是手。我们现在来猜输赢。锤子剪子布，你出了吗？ 出了。 我喊一二三，咱俩同时拉开。一二三。 哦，有意思。 哼，耍不了赖了，你发明的？ 我发明的。你试想一下，如果这位漂亮的小姐咱们俩都喜欢， 她指定不能跟你。 我是举例子。 嗯， 如果人手一支分歧中的武器，科索沃战争、巴勒斯坦问题、美国总统换届，选白人还是选黑人？ Win or lose to decide， 笑话不得。 分歧终端机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 不说了啊，高科技板块上市，专利我买了，开个价吧。 200万吧。 100万。 200万。 100万。 要不这样吧，他说了算。 good idea。 锤子剪子布好了吗？ 好了。 1、2、3。 妥了，愿赌服输，成交。 我说的是美元。 少废话，我说的是英镑。 勤奋。在美国留学十几年，一直没混出个人样来。回国后，他把自己发明的分歧终端机的专利以200万的代价卖给了风险投资人范先生。所谓分歧终端机，就是孩子们玩的游戏石头剪子布，两只手的外面加上一个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铁桶。有了钱的勤奋开始在网上征婚了。 你要想找一帅哥就别来了，你要想找一钱包就别见了。硕士学历以上的免谈，女企业家免谈，括弧小商小贩除外，省得咱们互相都会失望。刘德华和阿汤哥那种才貌双全的郎君是不会来争你的婚的，当然我也没做诺丁山的梦。你要真是一仙女我也接不住，没期待您长得跟画报封面一样看一眼就魂飞魄散，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要是多少还有点婉约那就更靠谱了，心眼别太多，岁数别太小，会叠衣服，每次洗完烫平叠的都像刚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一样，说的够具体的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留学生身份出去的，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没正经上过学，蹉跎中练就一身生存技能，现在学无所成，海外归来。实话实说，应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为海归，人品五五开，不算老实但天生胆小，杀人不犯法我也下不去手，总体而言还是属于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一类。有益者电联，非诚勿扰。 征婚广告发出去以后很快就有了反应，有人来应征了，双方约定好了见面的地点。没想到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和勤奋还曾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不过人家如今改了名儿叫艾茉莉，打扮也挺吸引人眼球的，只是让人觉得不太舒服。 我可以坐这儿吗？ 我这儿约人了。 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帅。 认错人了吧？ 我建国，城建公司的建国。哎，我变化有那么大吗？你都认不出来了。 嗨，行政处的，部队文工团转业过来的。 什么行政处的呀，人家后勤的。 反正是张罗玩的事儿的。那时候是一小白脸儿， 我记着你单眼皮啊，怎么成双的了？ 韩国做的。 真够巧的，十几年不见，这儿碰上。 巧什么呀？我约的你。 你约的我？ 啊。爱茉莉，茉莉，跟这餐厅名一样，人家改名了，想给你一个惊喜。 你这不是给我捣乱吗？我登的是一征婚广告。 人想接见你啊。再说了，你广告上也没说男人免谈。 那不是废话吗？我还能找一男的？我又不是同性恋。你是？ 嗯。 啊？可是我不是。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以前我认为我也不是，可后来我明白了，是不敢面对，没有勇气。你还记得有一次厂里组织咱们去十渡郊游？ 嗯。 游泳的时候我脚抽筋了。 嗯。 是你救的我呀。 对， 当时我紧紧地抱着你，你一直在安慰我。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和你在一起特有安全感，见不到你啊，我真的就想…… 哎哎哎哎，你呢？先走了一步，我呢，还没到那种境界呢。 那你为什么这么多年还不结婚？ 没找着合适的呗。 得了吧，也许你从心里就排斥女人。 嗯，没有。 你是不是特瞧不起我？ 没有，绝对没有。我一直在检讨，为什么那么庸俗？心里那么大地儿，为什么就装不下一男的？腾出一女的去吧，你猜怎么着？填进来又是一女的。哎， 嗯， 我问你啊。假如我跟你一样，我是说假如啊，我说错你可别生气。 讨厌， 算了，我还是别说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在我心里啊，我一直拿你当一大哥哥。 那你还是拿我当一哥吧。哎， 第二位来应征的长了个刀子嘴，语速快的像机关枪扫射，连能言善辩的勤奋都还不上价钱。一见面他就鼓动勤奋购买两块墓地，还递过来宣传材料，从安葬父母到投资理财都有了，并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勤奋这才明白，这位不是来征婚的，是搞推销的。 第一次见面对我印象怎么样？ 跟想的差不多。我其实不太关心人的外表，我看中的是人心。善良孝敬父母的人，就算我没看上你，你也一定能讨到一个好老婆。 你还真是外表时尚内心保守啊，难得。 你父母亲他还健在吗？ 父亲年前去世了，老母亲还在，我怕他身边有事没人就回来了。 你妈妈好大年纪了？ 70多了。 啊，你爸爸呢？安葬在哪个地方呢？ 八宝山骨灰堂存着呢。 你妈妈年纪也大了，你要是孝顺的话，就应该好好的给他们选一块福地，老年人讲究入土为安。 这你就甭操心了，我亏待不了他们。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要有责任心，要有孝心，就算赚的钱不多，只要是父母亲需要就再说不行，这样的男人才可靠。你诚实地告诉我，你是这样的男人吗？ 应该是吧。 可是我觉得你不是。你爸的骨灰还放在那么小的一个小格子里，你妈要是也去了呢，难道还让他们两个老人家都挤到一个小格子里啊？清明节扫墓，你连个烧纸上香的地方都没得，你说你这叫孝顺吗？ 我给他们买一墓地不就行了吗？不是花不起钱，我走那会儿，只有烈士才有墓地呢，老百姓都存架子上。这点你放心，你要知道哪儿有，给我选一处，只要是风景好的，我马上就办。咱俩要是走一块儿去，我连你的碑都先刻好了。

想喝酒吗？在这附近找个店，咱们再聊会儿。 为什么呀？聊什么呀？你不会是和饭馆勾着假借谈恋爱宰客的托吧？ 行了，我都没把你当坏人，你就别怀疑我了。 我还真是一坏人，就怕你不是坏人呢。 你真够没劲的，喝下去能死啊？ 你喝你的，我又没拦着你。你接着说。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咱们三见也钟不了情。一见钟情不是你一眼看上我，或者是我一眼看上了你，不是看，是味道，彼此被对方的气味吸引着，迷住了，气味相投，你懂吗？ 两个陌生人萍水相逢，一见面凑上去一通乱吻，可能吗？ 不要凑上去，相同的气味呢，隔着八丈远你都可以闻得到。你看过《动物世界》吗？ 看过。 动物之间啊，就算隔着几十里远都可以闻到对方的气味。人跟动物都是一样的。 那你只被一种气味吸引吗？动物可不是死盯着一个， 只对一种。这种吸引是双向的，不只是吸引，还是一种迷恋，其他的都排斥。 那你大老远跑来跟我起什么哄啊？ 迷恋又不能在一起厮守，在迷恋中挣扎，每一分钟都撕心裂肺的，每一晚不喝晕了都过不下去。 那男的有家，爱你又娶不了你，你父母不知道，有苦没地儿说去是吧？ 跟谁也不能说。 那你怎么跟我说了？ 我心里堵得难受，太委屈了。反正我跟你以后也没打算见面，你怎么看我都无所谓。 那我得收费，便宜都让他占了，让我陪怨妇喝酒，你也太不跟我见外了。 不喝也行。我刚跟你说了一个我的秘密，你也得告诉我一件你不可告人的秘密吧，咱们谁也不欠谁。 知道我为什么不喝酒吗？ 你这不就喝了吗？ 我以前在美国和朋友开了一个旅行社，专门接国内的旅行团。有一回接了一个政府的团，局长带队，特肥的活。团里有一女孩叫小白，是个翻译，长得好看也文静，他们一下飞机我就瞄上她了。后来这十几天的接触啊，我就对她动了心了，然后我们就那个了。 哪个？ 就是那个，亲热了。完事儿以后她哭了，他说想让我帮着他在美国留下来，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是特喜欢的。再说呢，帮他留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第二天我就跟我那朋友说，我跟小白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可这姑娘还怀着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秦奋只好挂起了免战牌。 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台湾人，我爸爸在杭州开工厂，所以我们暂时住在杭州。 去过北京吗？ 当然去过啊。 北京、杭州，你更喜欢哪里？ 这个问题有点难。居住环境啊，天气气候的话，那当然是杭州。可是我也蛮喜欢北京人的，我爷爷就是北京人啊，我最喜欢听他讲话。后来我爷爷就是因为大陆沦陷，就跟着国军撤退去台湾。 等会儿，等会儿，我们叫解放，你们叫沦陷，我们叫解放。 解放？ 嗯。 什么叫解放？解放跟沦陷只是角度上的说法不同而已。 嗯，对对对对对，我们可以求同存异。 就是啊。有些普遍的价值观是被大家认同的，好像慈悲就要有仁爱之心啊。 你像这次大地震，台湾各界都踊跃在那捐款，大陆人民还是很感动的。 我爸爸的企业也有捐款，我们其实看到同胞这样受难，大家都很心痛。 尤其是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真是可怜。我在新闻里看到一母亲，临死前还在给孩子喂奶，人都咽气了还在哺育。母性真是伟大， 做母亲是可以为孩子牺牲一切的。 爸爸也行，甭说是亲生的，就那些孤儿我都想申请领养了。 你真的对孩子这么有爱心吗？ 有啊，你要是孤儿我也可以领养。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我刚不是跟您说过我爸爸在杭州开工厂的吗？不过你不要失望，我肚子里面也有一个，你可以当他的爸爸。 你不是没结婚吗？ 没有，可是我怀孕了。 谁的呀？ 那个男人我不想提，他都不要肚子里面的 baby 了。我不想小孩出生以后没有爸爸，所以我想替他找一个有爱心的爸爸。我觉得你蛮适合的，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你我是蛮中意的，可要是…… 你不是说你不在乎是不是亲生的吗？如果我们都不讲，小孩子一出生就看得到你，他应该……那不就等于是亲生的吗？ 孤儿我是可以认可的，父母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宝马车头上插一奔驰的标，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能开不就行了吗？ 可要是出了故障，奔驰的零件配不上，宝马又不管修，承蒙你看得上我，要不你再找找别人，我就忍痛割开了。 裴勤奋见了台湾姑娘以后，梁笑笑突然生出奇想，请她陪自己去会见那位已经有了家庭的男朋友，还让她坐在一旁配合自己的台词现场发挥。这种表演太难了，让勤奋如坐针毡，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实话实说，好言相劝。 这位是秦先生，你们在飞机上已经见过面了。 幸会，请坐。 我跟秦先生原本就认识，不过只是一般朋友，这次在飞机上又遇上了，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有好感，算是二见钟情吧。上了飞机之后，秦先生给我打了个电话，希望我能在杭州多留两天，加深彼此了解。所以这两天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幸运，没有错过对方。你是我最亲的人，所以我把他带来，让你们两个正式认识一下，算是对你有个交代。你 你不想祝福一下我们吗？你不是一直都希望我有个好归宿吗？ 笑笑这几天一直聊你，说你对他特别好，咱们也是有缘，正好在飞机上见过。 秦先生，你可能也知道我和笑笑的关系，我没你有福气，我把笑笑托付给仁兄了，你要善待他，他很任性，被我宠坏了，希望你能包涵。如果他不开心，我也会很难过。 这戏我演不了，别让我受罪了。我先告辞了，知道你们见面也不容易。我跟笑笑真的就是一般的朋友，他心里装不下别人，就只有你。有福气的是你，他天天为你酗酒，再这么喝下去人就废了。 这失败了再见面，见面了再失败，勤奋的征婚是屡战屡败，他已经有些麻木了。梁笑笑邀请勤奋到茶馆喝茶聊天，经过这几天的接触，梁笑笑发现面前的勤奋身上有许多的优点，比如富有幽默感，比如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正派人。他大胆地提出自己愿意做勤奋的女朋友。 你想你约会吧？ 人家没看上我，说我都跌破发情价了。 真可怜，这么大岁数了出来征婚，还老让人家伤自尊心。 别毛哭耗子了，说吧，又什么事找我？ 我想正式当你的女朋友。 哪种女朋友啊？ 可以结婚的那种。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跟你谈恋爱甚至结婚，所有妻子该尽的责任我都可以做得到，但是你要允许我心里头有别人。我不会有实际的行动，我只是会在我心里头给他保留一个位置，有时候会走神，会想念他，但仅仅只是想念而已，绝对不会和他联系。你能接受吗？ 人在我这儿，心在别处。 你可以不接受，我知道对你不公平。 那你能允许我心在你这儿，身体有时候开小差吗？ 不允许。 那你心不在我这儿的时候，我心也不在你这儿，行吗？ 可以。能陪我去一趟北海道吗？我和他是从那开始的，我也想要在那里结束。 两个人结伴飞到了日本的北海道，迎接他们的是在当地洋插队当了上门女婿的姓巫的先生，他是勤奋的铁杆朋友。经过一个小教堂的时候，勤奋坚持着要进去看看，梁笑笑也支持他忏悔一番，并劝他把自己做过的坏事儿都向牧师讲出来，以为这样就可以减轻心里的负担了。 我操！ 嗨！ 哎呦！ 十年不见，你还能倒醒？哎呦！ 乍一看真像是北海道农民，就是眼神比日本人贼点儿。是这是笑笑，这是我跟你说的乌桑，娶了北海道媳妇扎这儿了。 梁小姐，很荣幸能为你效力， 麻烦你了。 来，我来帮你拿吧。 告诉我，你为什么可以允许自己的女朋友心里挂着别人呢？你喜欢我什么？ 我说过喜欢你吗？ 要诚实，这是我们今后能在一起的前提。 我想娶你的前提，就是因为找不着比你还傻的人。 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傻了。 你呀、啊，想三心二意还真没这本事。逢场作戏你都不会，全写脸上了。我把话放这儿，他这一页你是还没有翻过去，一旦翻到新的这一页，就照样会一心一意。我就是看准了这一条才容忍你现在的表现。你傻我可不傻。 那要是我接受了教训变聪明了呢？你这如意算盘不就落空了？ 那呀，明天我就把你卖给北海道的土人，让你一辈子伺候他们捕鱼狩猎，生一大堆孩子，风吹日晒，风餐露宿，风里来雨里去，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想逃跑抓回来就是一顿毒打，三年就把你折磨成一个又黑又瘦，谁见的都躲的干不小我太太。多好的机会啊！ 你应该喝完这酒，接着邀请笑笑一起泡个露天温泉。 我哪那么不仗义啊！我得陪着你啊！ 别扯淡了， 这回我是准备正经娶她当媳妇儿，不敢轻举妄动。她这样的，心不给你，身体就不可能给你。话说回来，一旦她把心给你，你的身体就算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还是趁着宣判之前啊，自由会儿吧。 你喜欢她什么呀？ 心眼实诚啊。 得了吧。你就看人家长得好看， 我就图他长得好看又怎么了？我为我们老秦家改良后代有什么错啊？非找一难看的，啊，天天想着怎么越狱你就服我了。 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怎么让你们唱得那么绝望啊？ 你要是弃暗投明向我靠拢，我保证就是张曼玉加安吉丽娜朱莉加苏菲玛索再加一林志玲，他们姐四个陪我喝酒我都不喝。 你不喝一杯你喝十杯。哎，你摸摸他是不是发烧了？你怎么开始说胡话了？ 哎呀，真可怜，心里想的跟实际见到的差距太大了。要不要帮你找个心理医生呢？ 什么药都医治不了我心里的创伤。你就是我最好的药。 你就不怕我是毒药？ 毒药也得喝呀，别人折磨你，你又折磨我，这就是命中注定。孽缘呐。 哎，这一路上我看好几回了，我都没说，这是教堂吗？咋那么小啊？ 这个是忏悔用的。 忏悔用的？ 很多大城市的人啊，干了坏事良心不安，来北海道旅行的时候都会进行忏悔，把罪恶说出来，希望得到宽恕。 你也做过不少坏事吧？应该好好忏悔一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去吧，反正他们也听不懂中国话，你呀、啊，可以把你干的坏事都说出来，省得堵在心里老做噩梦。 去吧， 上帝比警察宽容。我们不听，在这等你。 哎，吴总，哎，你确定他肯定听不懂中国话吗？ 放心吧，听得懂，人家也不会跟你传出去。 哎，我要捐你们1000万，你接受吗 ？Do you speak English？ 10个100万，很多的。 No English。 给钱都不要。看来你还真是听不懂，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从幼儿园干过的坏事开始说起吧。 时间是中午1点，教堂里面勤奋面对外国牧师进行滔滔不绝的忏悔。教堂外面，梁笑笑和乌桑站在炎炎烈日下苦苦地等待着。在乌桑的眼里，勤奋是个善良开朗的理想主义者，更是个可以托付终生的真实的人。他劝梁笑笑要真诚对待勤奋，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勤奋是个特别好玩的人，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那样。和他在一起这些天，让我想起了好多我们的青春往事。 他是一个挺真实的人， 还挺浪漫，满脑子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内心里是个理想主义者，要不然也不会都那么大了还没结婚。 结婚是靠缘分，再好没有缘分也走不到一起，这是命。 他对你是真动心了，一般的女孩子跟他真的还对不上牙口。我看你还行，希望你们两人成。哎，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有过一项发明特别有意思，还赚了一笔钱？ 我对他一点都不了解，就是有点一见如故。直觉告诉我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一定要结婚，又不可以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也得找个知己吧。 你如果是这样的想法，我劝你还是不要选择勤奋，对他不公平。 我没有骗他，他接受。 笑笑，我不知道你到底心里想爱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比勤奋更值得？你这样的想法太自私，你不能利用别人喜欢你。我说话时你别生气。 没关系，我也不喜欢拐弯抹角的。 坐在地上的勤奋打开了话匣子，从上幼儿园说起，喋喋不休地一直忏悔到日落西山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可怜的牧师根本就听不懂中文，开始还站着，后来拉了把椅子坐下，再后来他实在招架不住了，只好逃出来向乌桑求援，理由是小教堂已经装不下勤奋的滔天罪恶了。 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儿，学得特对不起他，后来现在一想吧，真是 别白活了，走吧。 深夜始终无法从绝望中挣扎出来的梁笑笑留下了一封信，跳海自杀了，却被路过的渔船救上来。勤奋前往医院看望重伤卧床的梁笑笑，这时候的梁笑笑特别需要朋友的关心和爱护。乌桑必须回去了，乌桑的离去使勤奋又少了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梁笑笑终于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脱险后的他与勤奋确定了恋爱关系，并打电话 通知了前男友。 新年快到了，你大难不死，许个愿吧。 把你的手机给我。喂，是我，好久没有和你联系了。我只是想跟你说，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我现在过得很幸福，因为我找到一个可以愿意跟他过一辈子的人。好好爱你老婆吧，也祝你们幸福。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为您带来的电影《非诚勿扰》的录音剪辑。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大帅，再见。 烟花短短一瞬，